第32次金日成综合大学科技节22号拉开了帷幕。本次科技节由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教师、研究师、研究生和学生参加，并推出了280多件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经济强国的科研成果。本次科技节将分为数学及物理、元件及装置、农业及生物工程学、医学等九个小组，以科技成果发表会和展览会、各单位展览比赛和新技术交流等形式举行。